钟响，过了十二点，爱情也消失了吗？最后看你一眼，顺便告诉你再见了我的过往。跳着芭蕾 ，One Two Three， 纪念我爱过你。往事很美，我会踏着回忆的旋律，孤单单的跳到天亮。 这首歌曲叫做《孤单芭蕾》，来自许慧欣。其实不用特别担心，我们中的很多人一辈子可能都不会遇到梦想的真爱，只会因为害怕孤独的慢慢的老去，选择随便找一个人互相饲养。真正的要找到一个你百分百爱，他百分百爱你，好难。这首歌来自李宗盛，《我的未来，我的家，我的妻》。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，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，正是精彩，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。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，一天又过一天，三十岁就快来，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。寂寞难耐，寂寞难耐，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时光不在啊，时光不在，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，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。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，不好不坏。 来自老李李宗盛，寂寞难耐。如果时光真的能够倒回，我刚刚一定会在报歌名的时候认真的说，这首歌不是我的未来，我的家，我的妻。所以很多时候事情就是这个样子，如果在3分08秒这首歌曲之前听到我说话，一定会说这个女人疯了。可是你要把时间更多的